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存着谦恭敬畏，也预备自己的心来聆听你自己的教导。愿主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掌管传讲人的口，也掌管我们聆听人的耳，一起在你话语面前这段时间蒙你的祝福，也蒙你自己的使用，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旨意，活出你自己所命定的生命来。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做父母的人都很喜欢我们孩子很乖巧，那我们高兴。我不知道做父母的哈，这大学生例外哈，你在你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间，什么时间让你很高兴的，很开心的？虽然不是探讨哈，你小时候非常小的时候很乖巧，特别肉乎乎的胖墩墩的，那时候很开心，那个谁看了都要捏一把咬一口。所以有一个妈妈，她孩子生了好多孩子，知道为什么生很多孩子吗？她说一长大一点就开始不乖了，一不乖她再去生，所以她一直生好多孩子，都保持家里有很乖的一个很多孩子。另外一个时候呢，孩子慢慢长大了，可能青春期就让你难受了，甚至在青春期期间，有些孩子突然间让你感觉做父母很有价值的，有没有这样的时候？还有点头了哈，很高兴。如果有一天孩子在边上说，妈妈我来帮你做一点，你很累，你会什么感觉？哎呀，不敢想象是吧，你没有指望这句话。或者爸爸在那里搬东西的时候，儿子过来说，爸爸我来帮，我力气大，那爸爸什么感觉？哎，很高兴，我的儿子长大了。或者孩子上了大学，他打电话来不是要钱的啊，你们付钱的都知道啊。打过来电话说，妈妈我很想你，不只是想你做的菜，也不只是要需要寄钱了，我就是很想你。甚至有个孩子打电话来说，妈妈我最近好像感觉缺点什么，因为平时嫌妈妈唠叨，哎呀衣服要穿多啊，风很大啊，很多唠叨。他到大学了以后发现没有人唠叨了，就边上哎，发现好像人跟人关系也没那么近，还是爸妈唠叨他们爱我。如果你接到你发现你养育儿女过程中间发现有这样的时刻，不是童年的时候孩子长得白白胖胖那个样子可爱的样子，他是被动的，他不是要讨你的高兴的，他就是让你很开心。但是到后来他成长到一个阶段，可以用他的意志，用他的生命来让你高兴，我们做父母的就非常满足，也觉得哎呀真是有价值。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神救赎我们，他也是其实很希望让我们就父母一样看着我们成长，甚至我们能够回应他的恩典，他的爱，那份喜悦我相信远超过我们父母的孩子的乖巧给我们带来的喜悦。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我们一直在认识神的系列里面来认识神自己的喜悦。这地方认识神的喜悦不是说我们认识神以后有多高兴哈，虽然认识神我们很开心，但是这地方是认识神自己的喜悦，他的 joy， 他的 pleasure， 神到底有多开心，为什么事情开心。我们说一个长大的孩子，他知道父母的忧愁，知道父母开心的时候，这个孩子就长大了。当孩子长大父亲失业的时候回家轻轻的一声叹息，唉，就这样的一声儿子听见了，他就知道父亲心里有重担。或者妈妈上班回来坐在那里闷闷的不说话，女儿就知道妈妈今天可能有委屈。哪一天妈妈回来很高兴，女儿就问妈妈为什么那么开心啊，甚至猜出来妈妈为什么开心。或者有一天不太表达情绪的父亲突然间特别兴奋，儿子说爸爸为什么这么高兴，甚至猜出来爸爸为什么高兴。那样的孩子你就觉得他长大了，他成熟了。 今天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四节，这虽然长一些经文，但是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整体浑然一体的，相当一句话，在希腊文里面来表达使徒保罗因着神自己奇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神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将他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然后使他自己荣耀的恩典，他的荣耀的名能够得以称赞，得以称谢。神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表达的时候，这位使徒受圣灵的启示，他好像停不住的感觉。如果看原文，真的是一种流畅下来的。你听到有些人祷告哈，就是非常流畅的，他是心灵在神面前的倾诉。他这地方保罗表达出来是借着圣灵的感动，表达出来好像停不住的对神不断说，对他的恩典，对他的荣耀发出称赞，发出称谢。所以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领受这位圣灵借着使徒保罗所启示给告诉我们的神很喜欢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神喜悦的事情上我们了解多少，以至于我们能够用生命来回应他的喜悦，使我们的神的心得以满足。以弗所书前面第一节第二节介绍了他自己是谁，写信给谁以后，保罗就很快就发出一种赞美。在这第一章里面三到十四节里面，我们发现有三处他提到说是他的荣耀，或者是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那他第一处他首先提到他的救赎，神自己的拣选，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并且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儿女的名分，这是预定和拣选。神做这件事情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再继续思考细节一会儿。然后他在这过程中间，他也将借着圣灵的启示，将那种将来最后的这种宇宙性的一种复合，借着耶稣基督有一种宇宙性的复合，把这样的奥秘启示给我们。而且他是带着一种神的美意，非常大的喜乐，很大 great pleasure， 很大的喜乐来启示他自己。最后他也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得基业，不但得基业，在今生还没有得到完全得到基业以前，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确据。这种确据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将来有一天身体得赎，也就是完全得救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这份上帝所赐的基业。这种确据非常重要。神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今天领受这份应许，但是应许今天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先得到一个确据，就是将来一定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盼望能够在今生得到，也因此神的荣耀的名可以得到称赞。所以我们来首先第三节，这里是整个信息的中心，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好吗？一起，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使徒保罗说愿颂赞归给神，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然后他一会儿会列出三到四样这里属灵的福气到底是什么。那神很喜悦将这些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他的儿女，不只是让我们今生享受过好的生活而已，他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的福气乃是让我们生命成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然后让他的心得以满足，这是整个上帝喜悦的事情。我在常常想到我们自己到底在神面前或者在世人面前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今天一般肤浅的人会看表面，这个人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我们最近跟一个朋友讲回国的事情，昨天晚上讲了回国的事情。我曾经回国的时候有一天下着雨，我不知道跑啊怎么在外面穿得很狼狈，一边裤卷卷了一边没卷，就到我想去买一条，因为衣服湿了想买一条裤子，我就到一个不错的店里面一看，哟，这衣服很好，我就在那里打量。这个服务员过来看着我很狼狈的样子，然后又是美国刚回去穿的都比较土气，那但是又一个裤卷卷了一个没卷啊，那个样子，那个可能雨身上还有点雨，他看了我上上下下看我一眼，意思信息就是我听得懂，你买得起吗？ 后来我那天不知道又是忘带钱还是怎么回事，又真的被他看对了，这个人真的不像买得起人。后来我就再一次去的时候带着钱去，衣服穿得很整齐啊，我也后来也明白为什么中国人逛街都穿得很好衣服了。那我再进去的时候，哦，真的，我体会一下马克·吐温讲的百万富翁里面的，哦，我就过来，哎，先生你要买什么？因为我穿得很精神了，仔细，这时候打量我就是带着一种看重，然后就要赚我的钱嘛。他我这时候进去，他觉得我是买得起，因为我穿西装进去的。马克·富翁写的百万富翁真的是不稀奇，人性里面是共同的，在我身上自己，我虽不是百万富翁，也离百万富翁还差得很远，但是人因为我衣服穿好看一点，就对我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师母有的时候会说，哎呦，中国人逛街怎么会穿那么累，那么精神？我说你不知道，我买衣服就体会了，为什么逛街衣服要穿稍微好一点，尤其在中国的商店里面。这不是数落我们的同胞，乃是讲到人性里面共同的一种看着外在不看到内心。十七世纪在英国出了很多神很重要的仆人，很多都非常年轻就离开了世界，其中一个叫做我打在上面叫做 Henry Scargill， 这个人很多人都不太记得了，三百多年前，这是清教徒里面出现一个非常伟大的心灵，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才28岁。这个人在28岁的年纪里面做过4年哲学的教授，做过1年的传道人，但是后来也做神学的教授，可以说是英国的智者和神学天才。重要的不是他智慧有多高，重要的是他心灵非常有深度。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在曾经在他有一本书里面叫 God's Life in the Man's Soul， 人心灵深处的上帝的生命，我鼓励大家将来去看这本书，这是一个很薄的一本书，但是300多年来影响了许多追求心灵深度和高度的人。他在这本书里面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 The worth and excellency of a soul is to be measured by the object of its love， 心灵的价值和卓越是以他所爱的灵魂来衡量的，心灵的价值和卓越是以他所爱的对象来衡量的。斯科盖尔这句话今天可能许多人都忘记，但是这句话我一看到的时候就不会忘记，他来帮助我们看见了衡量我们的心灵的高贵里面的价值里面的卓越是用什么来衡量呢？是来衡量我们到底喜欢什么。有人说心灵的价值是根据他所思考的事情来衡量的，这些思想家们讲的，但是那些深深靠近上帝的灵魂，他们发现心灵最深的高度最深的深度是以他以神作为他最高爱的对象。所以在生命记里面6章4节里面，这是摩西神借着他来启示告诉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就是在生命记6章5节那里，那时候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整个信仰的核心。后来耶稣重新在转述这句话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个整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也就是说整个我们信仰经文的核心。耶稣也一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是爱人如己。这地方都我们很多时候讲到好像说，哦，经常讲要爱主啊，要爱主，但是这个爱主的确是反映出我们把整个信仰的核心体会出来，也是我们属神的人心灵最大的高度。所以李作生弟兄讲得非常好，爱主是我们信仰独特的东西，是其他信仰里面没有的，因此聚会处的弟兄姊妹非常强调爱主是不是偶然的事情。爱神的他就忧神所忧乐神所乐，刚才讲过，当我们能够看见神忧伤什么事情，能够知道神很喜悦什么事情，其实是我们生命的长进。就像刚才讲的，青春期孩子如果能够知道父母的叹息，父母的眼泪，他为什么妈妈哭了，为什么爸爸叹息了，他能够知道为什么妈妈今天这么开心，爸爸这么开心，那就是孩子成长了。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想今天借着刚才以弗所书第1章3到14节来思想，神很喜悦将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名得到，使他的名得到称赞， 荣耀。在这个四个方面里面，我刚才提过的，我们继续思想一个一个。在四到六节这里，我们讲到属灵的福气，第一方面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他赐给我们儿女的福气，做儿女的名分赐给我们。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经上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可以合在一起，这地方第四到第六节告诉我们，是神的拣选，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并且预定在耶稣基督里面预定我们的儿子的或者儿女的名分。拣选的恩典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生命中间，神的名可以得到称谢。拣选为什么这么重要？拣选是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不是我，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有些人，特别是今天许多励志的那些讲座的人，很不喜欢基督教恩典里面这个恩典啊，这个拣选好像人很被动，能动性好像发挥不出来，都是上帝拣选，然后你很被动。许多励志的讲座都是要鼓励你可以的，你可以做到的，你能够做到的，鼓励人性里面那种极大的能量的发挥，然后感觉你可以好像人定胜天。但是这种励志的讲座非常有害，特别是当孩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都是靠自己自我奋斗的一群人，后来到某个地步发现自己靠不了自己的时候，所有这些高中毕业生励志的讲座都宣告破产，因为他在鼓励一种人性里面你可以靠自己来成就一切的，这跟国际歌里面 传讲的所宣告的所唱的没什么区别，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是靠我们自己，这个东西很煽动人的。你一听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哇，我很能干，我可以靠自己。但是拣选的恩典恰恰告诉我们相反，你不是靠自己，你自己也做不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非常宝贵的教义，一个真理，帮助我们谦卑，也学会感恩。今天在路上，师母我们一家出门多半都会祷告出门，所以师母为孩子们祷告，一家祷告，神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在教会里面和众圣徒一起来敬拜神。那祷告的时候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担心孩子们听不懂。师母说，神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子民。哎呀，我一听我们家孩子中文不是太灵光，这里有几个大的词汇，一个创立世界以前，创世以前，创世这里已经是很大的词了，然后拣选，这拣选对孩子来说中文也是够呛，然后第三个子民，这个子民，我就问两个孩子，我说祷告完以后，我说妈妈跟他祷告说，我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哈，你听得懂这句话吗？那女儿就说，创世以前就是 before creation， 就是创立世界前，哦，还真知道哈，还让我惊讶。我们家孩子中文不好，再次说你让他写几个字，就像文盲一样写不出来，他听得懂写不出来。那他居然创世知道了。第二个，那拣选呢？那伊莱家就说，拣选就是 be chosen， 啊，被选择了，他也听懂了。那子民呢？他说 people of God。哇，我说我是另刮目相看啊！师母祷告经常用很古代的那些，他小时候跟着牧师在一起，他学了很大的词汇祷告，你们跟他一起祷告就知道了。他不管你听不懂听得懂，他都是用他那个词汇啊。我说常常说师母啊，那个孩子，我就说你孩子这个中文有限，感谢神今天他听懂了。哎，我就趁机我说，那我们拣选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那伊莱家说一个 praise， 我还听错，我听见什么别的了。后来重新我说你刚才说什么，他 praise 就是赞美。哦，他不知道我要讲这个经文。被拣选的，从孩子的正常的回应来说，一个被拣选的，你第一个是赞美感谢，因为不是你的能力所做成的，一个合理的回应。那安娜说，当然我们要把拣选的恩典 pass on， 让别人也知道，那是很好，恩典要传递出去。第一回应也是应该正常的回应，是应该将神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是我们蒙拣选的。 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北美读书的许多弟兄姊妹都是曾经中间都是被蒙拣选的，对吧？你可能小学毕业就被拣选到某一个比较好的初中或者中学，那高中毕业了又到被拣选被挑到某个好的大学，然后又在某个时间考了托福加一，又被拣选可以来到这块土地上留学。你经历过很多荣幸的拣选，那时候你被拣选会认为是靠我的能力的，是我优秀。但是救恩弟兄姊妹不是靠我们能够拣选，你可能觉得我在众宗教里面做了考察，做了比较宗教，我拣选了耶稣。我听到一个北大这样的一个人见证写出来很好，他说他从来就什么都是找名牌的，后来他到斯坦福读书以后发现，哎，所有的宗教比较过去耶稣最名牌，所以他选了耶稣。所有的教主他的宗教都比不上耶稣，耶稣会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所有的教主都做不到，他说我追求名牌，那宗教人最名牌就是会复活的耶稣，那基督教是最名牌的宗教。他写的见证啊，这位北大的高材生到了斯坦福以后一贯拣选名牌，最后他选了耶稣。但是我感谢神，他意识到原来是神先拣选他了，他在见证里面意识到了。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给别人觉得，哎，这个人一直传不信，是不是神没拣选他？千万弟兄姊妹不要下这样的断论，拣选不是你我的事情，拣选是上帝的事情。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拣选呢它是一个奥秘的一个教义，我们不太明白创世以前的拣选。但是有一天他说拣选就像一个人，就一群人被招到一个地方，被选上到一个地方，好像到这个屋里面来了，到这个屋里好像要获什么奖，然后你突然间回头一看，原来在门的背后里面把你的名字都写在上面了，写在背后的，你在外面看不见了。你进门之前不知道名字在不在里面，但到里面以后发现，哦啊，我的名字是某某某都写在上面了，然后你发出感谢。你在外面的时候看不见，只有到门内的事情人才知道，感谢神，我这样的人居然这样的人还会蒙拣选，感谢神。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荣耀，极大的感恩，也感到自己没什么好夸口的。这地方得预定得儿女的名分，这儿女的名分就是过继的意思。在古代希罗的时代，希腊罗马的时代，过继就是他拥有，虽然他不是父母亲生的，在法律上拥有父亲所拥有的所有的财产权，所有的权利将来都是给他的。所以这是儿女的名分是非常非常宝贵，他继承父亲一切的产业，父家一切的产业，他得所有的尊贵的名分，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继的行为或者法律的条款。我们这些本来原不是神儿女的，是神的受造物，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因着信神，我们可以有做天父儿女的权利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我们很多人不够看重，但是这属灵的福气只有那些属灵的眼睛被开启，知道蒙上帝拣选成为他的儿女多么尊贵，于是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一种觉醒，能够活出神儿女的生命样式来。我昨天晚上刚刚看到一个小故事，是美国的一个总统啊，罗斯福总统，那时候他在还是做准将的时候，有一次他要去外地坐飞机，准将有个座，一个特别的座位预定的，但是有一个士兵，不知道是中士还是下士，在那里很着急，在门口说我要飞机，我要上飞机，那上面说满了，只有一个，除了准将的一个定座以外别的座位都没了，准将还没来，有个空座，但准将预定了。他说我必须上飞机，因为我妈妈快要离世了，而且我只有坐飞机来回，这样我才可以在三天内，我既回到看了我快要过世的母亲，又能够回到军中来履行我的责任。在那里很祈求，但是那个人说很抱歉，我们只有一个准将的位置了。后来罗斯福听见了这个，他们在那里祈求，罗斯福就过来说把我的位置给他。哎，那边说不可以的，这是军中有上下的，你这是准将的位置。罗斯福说给他， 我不过是个准将，但是他是儿子。所以在罗斯福总统的心中，准将没什么，但是儿子很重要了。妈妈快要过世了，儿子要见妈妈，这件事情比什么军中的什么条款，那是什么位分重要的多。我不过是个准将，他是儿子，要把我的位置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也是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看重这个属灵的位分，我们在世上如果不像活的公主，活得不像王子，特别是那些很卑劣的想法、卑劣的行为，那些人看来真是让人可鄙夷的那些行动和动机，都是不配这样的一个尊贵的王的儿女，那种公主、那种王子的身份。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将这样荣耀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他拣选的恩典，他儿女名分给我们的尊贵，使我们能够活出来荣耀他。刚才讲过说，不是使我们不拣选的恩典使我们不夸口，另外拣选的恩典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继续看刚才的，他说使我们在他面前，在基督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拣选，很多人以为拣选了我就会胡作非为，我胡来了，我已经蒙拣选了。不是的，拣选的恩典跟救赎的恩典是浑然一体，结合在一起。当上帝拣选我们，当他称我们为义，当他救赎我们的时候，他也同时重生了我们。你要听到这样的人，我礼拜五还听到查经的时候，还听到一个慕道友说，哎呀，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还一个继续犯罪啊。我们会继续犯罪，但是他好像有人用这个做借口啊，我已经神赦免我了，我再接着犯。这就是罗马书六章里面保罗说岂有此理，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与基督同死的人难道还活在罪当中吗？罗马书第六章。同样的，蒙拣选被救赎的人，同时不只是被称义，弟兄姊妹，好像地位上改变了，同时救恩很宝贵的一面是，不但是地位上被称义，我们里面生命还被更新了，我们被重生了，这件事情使我们不喜欢犯罪了。外人只知道我们被称义了啊，将一种神的儿女的名分赐给你，你被称义了，你没罪了，然后你当然还可以继续犯罪。但是救恩的道理告诉我们，同时你也被重生了，所以你有新的生命的性情，你不喜欢犯罪了。所以如果没有经历到这救恩的这个两个非常重要的两面，我们还可能说被称义了我就可以随便犯罪，说明你没有，恰恰说明你没有被称义，你可能只是举着手或者做了绝志祷告。被称义的人的一个生命现象是，里面他会不喜欢犯罪，犯罪的时候会格外的难过，因为不是内疚伤害人而已，他是得罪神。所以我们知道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说我唯独得罪你，那地方大家不要误解说他没有得罪赫人歌利亚，他没有得罪别人，没有，他那地方是最终极意义上说我得罪了上帝。所以一个重生悔改的人，他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他愿意使得生命没有瑕疵。所以这样的生命在世上我们可以荣耀神。我在印第安纳的时候见到一个孩子，小孩子，他在教会里面大概走丢了一定会能找得到，他爸爸不会找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跟他的爸爸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后来他拿了照片，他爸爸给我们看，他说你看我的儿子比我小时候的照片哈更像我，你听得懂哈，就是说他爸爸自己小时候的照片都还不如他现在儿子更像他，所以他走到哪里就说哎呦谁谁的孩子这个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不会丢了。在特别在教会里面啊，就知道他爸爸的人哈，知道他爸爸的人不会丢，看到这孩子一定是这个人的孩子。昨天我在公园里面跟一个弟兄在那里玩飞盘，有一个母女走过来牵着手，一老一少，不是中年跟一少，哦，长得真是一模一样的，连头发型都一样的。我刚开始以为双胞胎，后来一看，哦，有一个脸上有皱纹，一个没皱纹，那一定是母女。哦，长得也是一模一样，昨天晚上看见的。那我不会认错，说这个肯定是他的孩子。我们也是，就像我跟大家讲过，当月亮满月的时候，月亮最像太阳。当我们的生命具有耶稣基督性情的时候，别人说哇这真是神的孩子。当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过去是如何如何抱怨唠叨暴躁很不好的性情，但信了主以后我们改变了， 那些认识我们的人就说，哎，这个人真是耶稣很厉害啊，改变他了，感谢主，荣耀就归给神。我爸爸以前曾经真脾气非常暴躁，也是非常喜欢打抱不平的一个人，他信佛几十年都不能改变他，后来因为他绝症，后来在无望无助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基督，当他信主以后，生命真的奇妙的改变，改变的非常的大，以至于我很享福。我跟昨天晚上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我看到他的女儿哈，这4岁，哇，蹦蹦跳跳很开心。我说看着你的开心，就知道你家里很幸福哈。我说我就生活在我父亲信主以后，所以我哥哥姐姐知道我爸爸很厉害的时候，很暴躁的时候，但是我只看见我父亲很温柔的时候。所以村里面的人都知道，有一次我们家的羊吃了别人的地瓜藤，哇，有一个男的很厉害，亲了我妈妈，去看一下你的羊吃的东西。后来别人说，你这个人你真要感谢上帝啊，他的先生要是没信耶稣，你今天皮都没了，你居然把太太亲过去看你的羊吃的，吃个地瓜藤你把他太太这样亲过去。但是我爸爸后来就过去赔礼道歉，很抱歉我们羊没看好。别人说你要感谢上帝啊，那个人你敢这样羞辱他太太啊，你真的皮都没了，以前要就以前那个某某某啊，你真的没皮了。那感谢归给神，因为这个人感谢神，我的父亲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生命改变很大，荣耀归给神。能看见我父亲的时候就说，真是耶稣很厉害啊，可以帮这个人改变成这个样子。神的名得到荣耀的人怎么，我们也是一样，当别人说这个人还是基督徒还不如非基督徒的时候，千万不要跟别人辩论，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去做礼拜了，千万不要告诉你牧师是谁，你要告诉他说，或者不说话了就回家去哭，回家去哭才是对的。主啊，我这么信了主这么年，都能让别人说我跟不信的人没什么区别。不信的弟兄姊妹在中间，不要误解，我们不是在贬低你哈，我们是跟自己比，是跟过去比。礼拜五的查经有一个，我们讲到信主的改变，有一个牧道友就说，我都不生气的，他不会生气的。我是其实把他这个话当作开玩笑，因为还没信主的时候这样讲，神也会谅解他。不信的人很可能性情很好，他不生气的，很可能非常温柔。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是跟过去比，我们在基督里面被更新的时候，跟我们过去怎样败坏，怎样里面的不好的性情相比，我们就归荣耀给神。我们跟不是横着跟别人比，是纵向跟过去自己比。别人也希望特别配偶也应该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不要跟你的老公跟某某老公很温和比，也不要跟太太跟另外一个太太他不都很安静相比，这样不公平的。要跟过去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是什么光景，现在如何光景。第二方面是救赎的恩典，救赎的恩典非常宝贵，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不需要多讲。在救恩里面的恩典，第六节的下半节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以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和我们一起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人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地方看见两个上帝，两个恩典，一个是救赎的恩典，一个他奥秘的启示，两个方面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信仰是神的恩典，我想其恩典不断地帮助我们看见这个核心的奥秘。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原来不配的，但是在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礼拜五查经很好，一个慕道友来的这个弟兄临时换个题目说，我们就讨论耶稣基督是谁，我觉得非常好。对一个慕道的朋友来说，你讲很多很细节的事情，很可能对他都听书一样，但是告诉他信仰最核心的，很可能有人就听一次福音就不一定再有机会了，不一定再来了也可能，但是告诉他就一次的机会把握，告诉他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这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是我们信仰的整个核心。一个人不能够对神感恩，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信了主对神好像没有这种感谢。我想来想去也考察我自己不感恩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原因，很可能不一定是所有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对恩典的经历体会不够。当然如果你没有重生悔改，你不感恩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个真正尝过主恩的甘甜的人，他必定会感谢的，尝过恩典的人一定会感谢的。所以当我们说信了神，我们对这位神没有感谢的意思，其实反过来反衬出我们里面可能对这个恩典的经历非常的有限，甚至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位神。于是当我们讲到敬拜神的时候，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只是口齿非常结巴，我们心里也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感谢他。真正经历过神的人就像约翰牛顿一样，他会满心涌溢出来的里面对上帝不尽的感谢。奇异恩典这首歌不但是约翰牛顿他经历到被神拯救救赎以后那种对神的感谢，他也应该成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首奇异恩典的歌。其实我在教会里面听别人分享最感动的时刻，就在听别人怎么过去遇见主的。我听别人见证其实很随意，很宽容也很挑剔。宽容是他怎么讲都没关系，因为通常不是我在那里主持，时间都是别人看时间，所以他怎么讲我都无所谓。但是我也很挑剔，挑剔就是我听完了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听完以后我会问这个人生命中间什么时候遇见过主啊，他什么时候生命与主相遇有改变。我很挑剔听这个东西，如果我听了半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怎么都听不出来这个人跟主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他怎么被改变。他不一定要圣徒完全了，我们都不完美，但是如果我听了半天这个人讲了半天都不知道曾经遇见过神，遇见过耶稣，这个遇见意思就是说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他讲的都是废话，都不过是需要在那里发泄情绪或者说喜欢讲话而已，只是讲话不是见证。见证跟讲话最大的区别是讲话可能是很一般，它可能包括见证，但是见证里面一定有个内核，他如何遇见耶稣基督，如何生命被改变，一定有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一般的一个说话而已。约翰牛顿写这个，他在临终的时候，快要临终的时候，别人跟他查经，夜间查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里面说，我成了何等人，都是因着主的恩才成的。他通常查完经以后都会有一段时间讲解默想，但是那天他讲完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成了何等人是因为主的恩才成的，他就默想沉默讲不下去。他在思想，他后来就说了几句话，真是刻骨铭心，我把它记下来给大家讲，是英文的，但是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他说我没有成为我该成为的样子，我过去多么不完美多么败坏，我也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尽管我努力了半天，但是里面还是充满了各样的邪恶，我也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因为我不久就会成为进入远世，一切的罪和不完美都将过去，尽管我没有成为我该成为的，我应该成为的样子，也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也没有成为我盼望成为的样子，但是我今天没有变成我过去的样子，我过去成为罪的奴仆，成为撒旦的奴仆，我现在诚心的能够加入使徒，认同使徒的意思，承认说神的恩典使我成为我现在所成为的。你可能听不明白为什么过去现在，他基本上是说他人都有一些目标，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盼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我都没有，但是我因着神的恩典我成为现在所成为的。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不但写出优美的奇异恩典的歌，他也是生命里面被恩典触摸，然后在他生命里面洋溢出来，流露出涌流出来恩典的滋味，以至于走了这么久了，他的诗歌我们唱起来还可以感动我们。神的恩典福气里面还包括他将永世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他说叫我们知道，刚才读了经文，叫我们知道这恩典是神借着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都是照他 他自己所预定的媒，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将来有一天照着神安排，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或者说都统管在耶稣基督的掌权之下。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我们眼前仍然会看见恐怖活动，很多世界各种败坏的事情，有看见洪水，看见许多灾难，天灾人祸都在发生。但是这个旨意的奥秘告诉我们说，基督不但救赎我们这群人，使他荣耀得到称赞，他将来还是宇宙性的大复合。这个复合不是普世得救，好像你不信耶稣也可以得救。这个宇宙性大复合是指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万有都服在他掌管之下，连那些不信的人也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却不是得救的称谢，而是一种被迫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在启示录里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都提到这样的情形。有一天，天下天上万物宇宙性的复合在基督里面可以成就的，不只是小小的星球地球上一群称为基督徒的儿女，神的儿女，宇宙性的大复合发生在基督里面，永世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使我们这些作为神的儿女，今生虽然身体会衰残，虽然会遇到许多不测的事情，虽然还有可能有灾难会临到我们，但是知道我们的主掌管明天。就像那些二战以后那些美军，他在太平洋岛屿上，他知道美军已经必胜，盟军必胜，已经投降，东条英机已经投降，日军在那里反抗，但是越打越败，因为他已经投降，总部已经投降了，他得不到补给，他越战越败，美军越战越勇，是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得胜了，虽然战争已经得胜了，虽然局部的战役还在进行。我们也是一样，今天神的儿女知道终极我们的元帅基督，他要率领我们得胜，还要得胜，而且他已经得胜，使我们今天来面对我们的私欲败坏和世界上许多天灾人祸，我们能够有坚定或者必胜的信心来面对我们人生的苦难和世界的不测。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人给我们的一个励志的一个安慰，没有人可以给我们，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一种奥秘启示给我们，使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像顶天立地的英雄一样活在世上，过得胜的生活。虽然会有挑战，还会有困苦，我们私欲还会发作，我们周遭的事情还会让我们失望，但是这位神已经得胜，万有将来都归附在他里面，而且都同归于一。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意象，宇宙性的意象，来鼓励我们神的儿女在今生我们要好好的荣耀他。最后11-14节里面，他还赐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得基业。11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这地方两次提到他的荣耀得到称赞。11-14节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属灵的福气就是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得基业，将来的基业，而且我们就是成为神的自己的基业，神也成为我们的产业。神应许我们将来得赎，就是完全身体得赎，或者说全然得救，这样的事情今天还没有发生，我们身体还会衰残，我们身上还会有罪性发动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应许已经今天有一个东西保证放在我们心里，这就是圣灵。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它印记的印记就是归属他。得基业的凭据是什么呢？就是像你们买房子的时候当 payment 一样，你付了当 payment 的时候，头皮款的时候，就是表明决心你后面要会把这房子买下来的，否则你不会付头皮款。圣灵就是神给他儿女的头期款，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了，神将来必要全然的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救赎的 全然救赎的确据，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对我们为什么很重要呢？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世界，离开世界之前我们怎么知道我这口气过去以后会跟神同在？有两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一样东西是神不变的话语启示在里面，信耶稣的人有永生，这是话语，神借着话语里面的应许。你可以说话语应许是写在上面，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但是客观写在那里，我主观不知道有没有啊，我不知道个人有没有份。除了话语的应许以外，信他的永生，因为信的人很可能有人假信，有可能是糊里糊涂的信，那个地方有主观性。但是另外一样东西是保证我们是圣灵，所以除了话语还有圣灵。话语圣灵告诉我们，是主观的告诉我们，你就是那位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成为一个得基业的凭据，你是可以得救的。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你没有这样的确据。所以灵中的人为什么有些人很恐怖，有些人很安详？那些已经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确据，真正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并且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可以保证你就是属神的儿女。这样的人离开世界之前他是平安的，他知道这口气过去以后我要往哪里去，这是属灵的福气，弟兄姊妹。然后这些在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的人，可以将荣耀归给神的。我听到以前欧伯博士医生他告诉我们说，他在医院里面以前在慕道友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群人死跟另外一群人很不一样，跟大部分人都不太一样。他说那群人后来知道是基督徒。这位医生他看见有一群人死的时候很安详，跟那些某些高当官了还享受很多福气的人，世上福气的人都死的时候都很挣扎，甚至有人还骂人。但是他说有一群人很安静的，很祥和的离开世界。他后来才知道这群人原来有盼望，是被称为是基督徒的一群人。神给我们这些属灵的基业，在拣选，在救赎，在启示，在确据，这四个方面给我们，都让我们来宣告神的名。就 John Piper 我很喜欢一句话，他说 God delights to declare his glory around the world， 神非常喜悦在全世界来宣告他的荣耀。神将这一切的福气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乃是让我们能够宣扬他的名，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神这地方不是自我虚荣，因为他本体就是荣耀，他不是虚假的。所以神要荣耀他自己，不是虚荣。但是我们活在世上，有这些恩典赐给我们，福气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乃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这位神，这是神最喜悦的事情。所以以神为乐的神，那些人就是神最喜悦的人。 Westminster 他的里面有一个宣告信仰的教义里面讲说，人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人最主要，人生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只有这样的人他才可以让神开心。刚才提到的，就像父母孩子长大的时候让父母开心，他懂事了，他成熟了。如果我们的生命因着领受这么多恩典，然后让神可以好的生命在世上来见证他，传扬福音，建造圣徒，我们生命有基督的荣美，这些终极都归给荣耀我们天父，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我们的恩典，并赐给我们主啊神儿女这样尊贵的名分。主，你也将永世的测不透的奥秘赐给我们，在天上地下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主，你也赐下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有全然得赎的确据。虽然我们因着这一切奇妙的恩典都是你喜悦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称谢你，荣耀你，让世人可以在我们这群人身上，被救赎的一群人身上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主啊，我们不配，我们软弱，但是求你的圣灵刚强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能够在这败坏的世界，也在我们这软弱的肉身当中来彰显你的荣美，使你的名得到称谢。奉耶稣名求，阿们。 我们唱上一首回应。